起来，我打了碗要下一盖。我开始恭喜了阿妈，我的太平台。北斗遨游红水，天外红水，起来，起来，起来。三国赛家是山，龙袍摘的走马，起来，龙袍摘的走马，我在，我在，我在。我在 北上频道，冇咗阿牛嘅日子，我冇咗个拍档啦。今晚吓咁啊，照旧啦。咁啊，今晚多得阿静过嚟啦吓。 好，大家好啊。 我都系寻晚先知道嗰件事，因为我都背啊喺大陆吓，咁就有咩感想啊？ 我望得紧啊！我佢未出报纸嘅时候，佢就喺个网度铺咗出嚟，我已经得我知道啦。感想突然啦，初头谂住，不过跟住其实都谂翻，就其实都唔系好突，即系唔系好出奇嘅事啦。呢啲喺呢啲咁嘅时候，咁嘅背景，咁啊有人搞嘢就少不免啦。 唔系嗱，我讲几句啦，即系其实我哋今晚唔会讲得太多，因为即系嗱，我觉得分几个层次，因为我应承个台长，我唔想讲咁多嘅，咁就当然即系我自己睇法啦，好多嘢，咁但系我而家都唔想讲住啊，即系不过，但系即系我觉得就五十步笑八步咯，即系佢又 调翻转讲，我觉得应该 一百步笑50步系嘛？ 系 对唔住对唔住，系一百步笑50步咯。即系你话讲叫鸡咁，其实我忽略咗两个字咯。即系佢嗰啲叫鸡指南，即系指南呢两个字就可圈可点咯。即系觉得喂，你嗰啲啊真系指南，你嗰啲真系教人叫鸡。咁仲有啊，真系叫鸡嗰啲人就唔会睇你，唔会睇你嗰啲指南，系唔捻叫鸡嗰人先会睇你嗰啲指南。咁你係邊個大問題啲呢？即係我唔評論啦，阿牛嗰個節目係點呀，即係呢啲日後先再講。即係我覺得就係、是、如果你哋即係如果你份報紙識玩投訴嘅，屌咁我不如啲網民又可唔可以投訴呢？即係我哋都可以投訴東方呀，投訴呢、這個。 香港咪呢樣 我都唔可以投訴。 冇咗呢啲渠道囉。 我仲想投訴多一樣嘢喎，就係佢嗰啲指南嗰啲資訊呢，即係同真實嘅有出入喎。嗰啲係線稿嚟㗎喎。 咪就係、是、一個問題就喺度囉。佢揸住嗰份咁嘅。 我揸住佢嗰份指南，我走去叫雞，我仲參加啲俾人老點喎。同佢講 啲又唔係話。唔係話。好可能係俾，基本上嗰個老點程式係大好大。 咁即係總之就係好奇嚟啦，即係我覺得成都唔係第一次㗎啦。即係你知以前東方蘋果又係咁㗎啦，東方嘅 complain 蘋果，蘋果嘅 complain 東方。咁但係大家都有呢個悔人悔道，大家都係講叫雞。咁但係呢即係我哋真係好得㗎囉，即係我成日覺得。即係我即係我阿牛我就唔想再講㗎，即係嗰單嘢。即係但係我覺得就係話我呢幾即係我呢十年八年，即係我成日同我身邊啲朋友講，就係話即係香港嗰啲傳媒已經係變到，即係其實傳媒有幾隻啦，即係電視、收音機、報紙，即係搞到今日咁樣。你冇一樣嘢，其實即係每一日呢，我成日就同啲朋友講，就話喂，唔好再嘥你嘅時間去睇嗰啲無線亞視啊，或者睇嗰啲一周蘋果嘅報紙啊，或者聽啲咁啊而家嗰啲咁嘅收音機啦、啊。即係每樣傳媒都搞到已經係即係好有問題。即係我覺得知道而家即係知道呢啲嘢係咁就算啦，即係我哋又冇辦法去改變佢，即係我哋大家都係蚁民，咁我覺得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呢，就係喂唔好睇囉，即係我兩年幾前我都仲有習慣每一日買份蘋果，我已經冇咗呢個習慣㗎啦。 我都冇我半年冇 睇過。一周又做唔到我生意嘅，一周又開檔呢我已經唔會買嘅，即係我淨係因為我工作關係呢，我就會喺公司度呢，就每可能一個月揭兩三次就睇下啲即係睇下佢嗰啲線稿嘅啫，係咁簡單。因為你所有嘢都係有問題嘅，即係譬如話所謂嘅資訊性嘅 topics。 佢基本上全部 喺電視、喺雜誌、喺報紙，全部都係線稿， 係啊，全部 都係線稿。咁已經即係一句講曬，就係你仲喺度睇緊《蘋果日報》，睇緊無線電視啊，或有啲人同我講話睇無線，因為我免費啊嘛。喂，免費打到你嘅時間都係金錢嚟嘅，即係你喺度浪費緊你嘅光陰，侮辱緊你自己嘅智慧，咁你咪繼續。 最大問題佢呢啲咁嘅新聞咧，佢唔係話有立場咯，即係有立場我都冇問題。佢全部好多時做出呢啲咁嘅新聞係有目的啊， 係 係啊，即係本身佢背後係有一個目的去做呢啲嘢，咁我覺得先至係慘。同埋依家香港嘅傳媒就真係灰得好緊要。 係啦，即係我講多咗一句啦，即係今晚我哋唔係講呢件事啊，即係我講多咗一句就係話，你哋要分，即係分清楚就話，哎 ，OK 喺 My Ray， 我覺得喺 My Ray 有一樣嘢好唔同咧，就係話，無論任何嘅節目都好，任何嘅節目主持人都好，佢哋講緊自己相信嘅嘢，嚇，講緊自己 believe 嘅嘢，即係呢個就係同而家同所謂什麼商台、港台嗰啲唔同，嗰啲人嗰啲咧就係一啲好 mile 嘅人，嗰啲節目主持人好 mile 嘅，冇乜 character 嘅。跟住佢講緊啲嘢，自己都唔信嘅嚇，因為上邊有所謂嘅上邊 ，OK 嚇，咁呢個就係個分別， 好容易咯。你睇電 大家自己判斷咯。 你睇啲新聞都全部冇表情， 即係同埋就即係我覺得對唔住，都係要講多兩句。即係我覺得就係即係同埋另外一樣嘢啦，即係我覺得係大家再期待多一啲時間啦。即係我覺得呢個阿牛呢個節目，我覺得做人有時有啲嘢係要有個 faith 嘅。我對阿牛啦，對台長啦，對鬱敏，我都係即係我覺得係大家應該有個信念，俾時間佢哋去處理。因為我哋唔同啊，我哋講嘢就好簡單， 我哋外人啊， 我哋講嘅天下無敵，係啊，但係因為即係佢哋係局內人，咁佢哋有佢哋嘅有其他要考慮嘅因素，咁俾啲時間，我覺得。即係我相信佢哋自己會處理。 我又唔係覺得真係壞曬嘅呢件事。 我今日先同阿牛講啊。 at least 有個 issue 走出嚟。 我今日先同阿牛講，我話喂，即係從第二個角度睇就係、是、嘩，即係幾好喎。 一份 工作。你估喂又唔見呢、這個又唔見蘋果日報做啊傑斯仔。喂你呢、這個喂大佬啊，即係即係有返咁上下份量先會俾人做㗎嘛。系咪先？即系喂，大佬又唔见佢 出嚟 整啲嘢，又作个咩刘先生？咩刘先生系咪？佢啊真系刘啊！屌啊！咁 所以系刘先生。 系啊，即系我觉得应该要庆祝噶，即系咁啊！同阿今晚做完节目可以同阿牛即系可贺， 一定要啤啤佢啊！ 喂，你话我唔出声啊？唔好有啲笑声得唔得，大佬？ 好 啊，唔讲呢啲嘢。 冇办法啦，你讲得太精彩。 唔系，我应承咗唔想再讲、okay ，再讲我又 有翻正题啊！ 好啊。咁今晚其實冇乜主題嘅，但係因為其實咁就我諗呢就但係好多睇完我今日啱啱返嚟啦，咁睇又係有好多問題要解答啦，跟住睇返即係好多人 send email 嚟啊，同埋喺 discuss 度我覺得有啲嘢都幾精彩，咁大家可以講下啦。咁首先講講呢就係、是、呢我就晏晝嗰陣時就貪玩呢，我就用咗阿牛個名字咁、啊、呢就 send 咗四幅相，咁呢就係有隻骆驼嘅相嚟嘅，唔係牛聲 嘅。我初睇幾拗頭 嘅。我乜都唔寫嘅，特登唔寫上去，咁就留返個節目講啦。其實嗰四幅相就係我影嘅。咁次元就係上個禮拜呢我就喺長安啦、啊。你真係諗都諗唔到，就喺我公司樓下。咁、啊、就長青路。 咁嗰度地方係。 步行街嚟㗎。最旺嘅地方。長安最旺嘅地方。咁、啊、就係相中就有條友仔。佢係乞衣嚟嘅，咁佢就拖住呢隻骆驼， 拖住一隻骆驼，好 多就好多人围住睇，咁我远睇咗时一落到去睇，我仲以为假嗰隻骆驼，因为停喺度唔喐嘅，哇埋到睇冇搞错，竟然系真嘅一隻骆驼，咁所以即系大陆真系乜都有啊，即系又一经典。 问题就系点解个乞衣会可以有一隻骆驼喺？ 我哋就喺度 我喺度谂 啊，喂，成班同事咧就喺度研究咗。即係好長嘅時間囉，咁但係我有個同事講嘅 point 就幾好嘅，就話呢條有可能呢就喺呢個東莞附近最近嗰個動物園可能係做嘢嘅，咁唔知點樣用咩辦法呢就拖咗隻駱駝出嚟啦，我哋最後結論就係呢個駱駝應該喺動物園度俾佢拖出嚟㗎，冇理由喺沙漠㗎、啊、大佬呢邊度搵佢邊度搵沙漠 嚟呢度都都想講好嘢喎，嗰、啊那個阿爸。 係啊，我哋第一時間就喺度諗緊即係究竟就駱駝喺邊度嚟囉。咁就又黑錢又一身招啦，就係拖住一隻駱駝。 嗱問題，我有個問題啦。咁點解佢拖住駱駝，佢會認為黑到錢呢？ 嗱、啊，真係冇乜效果㗎喎。 好多好多人冇俾錢佢喎。 係囉。 咁就佢就有個動作啦，譬如話因為好多人影相啊，包括我在內呢，又拍 video 又成啊。跟住然之後跟但係呢就佢就見到每一個人邊個揸住相機佢就會衝埋嚟。咁佢手就執住一揸錢嘅，但係我哋企咗好耐呢其實冇人俾錢佢。咁就其實我覺得下次佢應該轉轉啦， 搏一搏啊，我諗個 冇乜用啊， 即係搏一搏，即係知道拖住落台就一定多人睇， 應該可能下次我提議佢會拖大笨象出嚟好啲咯，多大笨象跟住然之後就隔離擺羅椒，咁然之後跟住咪。喂大笨象咪要收錢囉，咁你好過咁 食 啦，即係落台真係冇乜嘢 selling point 啊，即係咁啊，係啦，嗰個澄清返先，嗰四幅相係我搞上去㗎，咁就仲有啲咩問題要答呢，睇下先，就係、是、呢、這個喺呢個 discuss.com 嗰度啦，就有位朋友呢就問咗個問題都可以值得討論下喎、 啊。 就係、是、呢、這個佢話喺大陸咩話 喺大陸點樣去調教佢嘅員工㗎嘛。 係係呀係呀係呀係呀。 好似係佢嗰位朋友係開嗰個連鎖店嘅。 係呀、啊。 係一時裝連鎖店嘅。 佢、啊、就話即係唔知咩喺上海同埋廣州呢 就比 較。 廣州就比較。 頭痛啲㗎嘛。 比較頭痛嗰啲。 咁、啊、你有冇呢啲經驗呢， 我自己本身就之前講過啦，有個做個節目都我自己本身係曾經喺廣州開過廠嘅， 係 咁、啊、調教大陸人係，如果你用翻香港文化係的，而且確係你就跳定樓都得㗎啦，真係 嚇， 即係穩陣高啲嘅。咁如果佢所講咧三個地方，唯獨是呢、這個深圳會係最容易，我覺得係文化上，因為可能真係近啲 嚇。是啊，他說深圳會好一點。 深圳好一點嘛。咁同埋他那個奇怪一點，他就說本地人就特別難搞。 是不是有得解的。嗱，我分享一下即是這個經驗，即是為什麼我覺得很有趣，就是嗱，我有很多這些經驗的，因為是幾不同的經驗的。我可以舉一兩個例子，即是我近幾年的時候，大家知道我曾經有做過鬼屋啦。做鬼屋嘅時候呢，我就請十幾人呢，佢大部分都係啲年輕人。 年輕人。 但即係首先要講個特性先，你先係管啲咩人先。佢係年輕人，冇乜受過教育，其實係幾接近民工嗰類。咁呢就我大部分經驗喺上海。咁呢就首先呢係會後尾呢，我都係我搞咗輪之後呢，我發覺呢我都要將啲人換到冇本地人。點解呢，其實係真係㗎，因為一個最主要原因就係呢，外省嘅人嚟到山長水遠嚟到呢，佢 concentrate 好多，佢做嘢係真係為咗就真係搵食，佢就唔會話，譬如話你屋企、OK, 上海本地嘅年青人呢我請過㗎，咁呢但係就好麻煩啦，即係譬如話佢哋唔捱得苦啦，因為其實上海而家新一個 generation 嘅人，其實佢哋係好寶貝嘅， 本身都有， 因為一孩 子都有錢， 因為一孩政策啦，咁、啊、所以佢哋就即係形成個性格好寶貝啦，唔捱得苦啦，同埋就係做嘢好短視啦，同埋就因為佢哋身在上海，佢喺翻自己屋企，咁變咗咧就又佢哋又冇咁集中嘅做嘢，即係譬如話哦，佢哋可能一路翻緊工嘅時候，佢又會諗緊即係放工去邊度威啊。好多人 call 佢啊，之如此類，所以呢就我都後尾呢我都係好多時就會係轉返就請即係外省勞工。 外省。 係啊。咁同埋呢就係、是、管教嗰啲人呢，即係譬如話因為佢哋冇乜受過教，其實呢個就我自己有一套方法嘅，即係我覺得管呢個大陸人呢一定要，即係我就成日揸住一個宗旨做人，就係以身作則。即係呢你一定要想法要分明。譬如嗱，我舉個例子，就係如果我鬼屋嗰陣時候，因為佢哋大家係冇，即係佢哋唔係大部分唔係大學生。咁變咗呢就我會定好多規矩俾佢哋嘅。 呢個一定係我都係。 到我會點樣罰。我返緊工嘅時候，你知因為喺鬼屋入面呢，鬼屋黑掹掹呢，經常有個問題就係啲人會瞓咗覺。咁呢就嗰啲又要罰 定制 咁係啦。咁同埋呢就做到咩生意額嘅，或者邊一個位置呀、稍即係事後個表現好好啊，點點點。我會定好晒所有規矩，就會獎勵呀，點點點。嗰啲我全部會。 但如果你咁樣獎， 同埋一樣嘢喎，你定好晒獎想罰之後呢，你真係要做喎。 即係如果真係有人偷懶，我就如果譬如我話咗係即時，我就會炒你，我就即時要喺所有人面前就會叫你走啊！即係你一定要做到俾佢睇，你係好公道。佢哋其實係呢樣嘢咧，其實佢哋係比香港嗰啲年青人咧係更加即係 mind 呢樣嘢嘅，因為如果佢見到嗰個主管係好公平去對待大家嘅時候咧。佢就會聽你使嘅，佢因為佢喺佢心目中，尤其是我哋香港人咧，佢會覺得你香港人咧成日都會係大細超啊你或者即係女仔你又會優惠啲啊，之類之類，即係梗有呢啲嘢嘅。咁所以咧就慢慢做落，你以身作則係好緊要咯。 Okay. 我有問題啦，你點樣可以先係嗱公道呢樣嘢好麻煩，即係你個人個尺唔同啊嘛，即係其實你講嗰樣嘢我都有。发生过有同感，就是话，即系你每个人个尺唔同嘅话，你当佢哋有觉得呢个话咁样公道，那个唔 系啊，嗰把尺系你定噶嘛，你系达嗱，我第二个例子就系咧，我早两年喺上海咧，我就系做玩具啦，咁我就系管我自己部门咧，大约有十几人，咁就包括即系设计啊，所有人十几人，然之后另外就仲有包括全中國呢，我大約有100個就係百貨公司嘅 sales， 全部我都識嘅，我哋有曬名啊，我就會每一個地方去同佢做 briefing 啊，即係然之後就會定時去睇佢點樣做。嗰把你講緊即係管佢呢啲咁嘅人呢，全部就係、是、首先就係、是、都係一樣差唔多道理，就係、是、你要有一把即係嗰把尺喺你度，無論你點樣定都好，你要俾佢知道你係最大嗰、那個，你定好曬嗰啲嘢，然之後嗰啲嘢就要執行，即係一定要落實，要去執行。 我個問題就係 唔好最驚係乜嘢咧？就係你有幾重標準咯，即係譬如話犯同一件事嘅啊， 呢、這個當然啦，呢、這個好明。係 啦， 但我講嘅就係有時有啲好灰色嘅啲位，即係你即係每個員工個崗位唔同啊嘛，即係好似頭先你講嗰個想法問題嘅話，想法嘅問題嘅話，咁。即係佢個崗位可能係好容易有得上㗎。咁某一啲崗位可能唔容易有得上。 唔係，其實睇你定㗎啫。嗱，我又舉多個例俾你聽啦。 咁咪會嘈。 我哋做百貨公司嗰陣時呢，每一個店呢，我哋每一個月呢，我哋有一個50蚊嘅獎賞㗎。那個獎賞呢就係、是、呢啊邊一個鋪店鋪係即係乾淨啊，企理啊，好美观啊，陈列嗰啲嘢好靓嘅时候咧，咁我哋就会有50蚊奖俾佢。咁佢好啦，咁你就会问啦。我嗰时我谂呢啲嘢出嚟嘅时候，咁我嗰啲 staff 都会问啦。喂，咁边个去定啊？边个做评判啊？喂，我点样去定啊？咁我 OK， 我就做晒一个 list 咯，就系话啊，干净占几多分？咁企理又占几多分？跟然之后加埋有100分嘅，咁然之后就俾分啦。咁俾分系边个咧？俾分我就 appoint 咗。几个人咁嗰个就一个 committee 咁样， 你办包几个俾人收埋先有。 嗱，其实翻到嚟，其实翻到嚟都系 hea 嘅啫嘛。但系你唔好俾人知咯。我今个月俾咗50蚊 A 店嘅，下个月我C 店唔系太过分，我咪又将嗰50蚊俾佢咯。即系其实呢啲嘢系你个目的，最后你都系想 motivate 每一个咩噶嘛。你系要睇住噶，即系我就会成日好留意，即係希望下面所有呢啲大陸員工唔好覺得啊上層嘅人，即係尤其是香港人，有一啲大細超嘅感覺。你一有大細超感覺呢 ,ok, 你嘅下一層嗰啲人就會開始亂嚟，跟住然之後佢哋再下一層又會開始一層一層 鬆。邊度做嘢都其實需要呢一樣嘢。 其實喺大陸係更加需要嘅，因為佢哋係真係戴住個你可以叫有色眼鏡，但係即係佢哋會覺得啊，你哋係香港人，我又唔夠你講嘅，即係如果你唔公道，我都無話可說噶啦，我為咗揾食嘅啫。咁但係佢哋條氣唔順嘅時候，啲嘢就會開始 立亂、 拿西啊、攣氣啊，佢又開始得過且過啊，點點點咁樣咯。咁我就好中意做到，即係譬如話，成日經常同佢開會啦，我有嘢辦咧，我就唔會閂埋火門辦嘅，即係我就會兜口兜面辦嘅。咁然之後就。即係要俾佢睇到你真係啲嘢係你講得出會做得到，你要每個人都要去執行囉。即係其實係煩㗎，但係冇辦法㗎，因為嗰個culture唔同㗎。咁所以即係呢啲係你喺香港呢，其實係 冇咁困難嘅。如果大家都係香港，香港係因為大家嗰個 frequency 係近啊。即係你喺大陸咧，你就一定要就除咗呢樣，即係以身作則啦，同埋就係話你公餘嘅時間咧，其實做多少少功夫咯。即係譬如話，舉個例，我做鬼屋嘅時候咧，我會盡量做一啲嘢，去令到佢覺得我唔係同你哋有咩分別嘅。例如，你晏晝食三蚊一個蛋炒飯，我會陪你一齊食三蚊一個蛋炒飯。咁然之後，譬如話，如果夜晚要請食飯嘅就我請，跟住我又會啊，你哋有咩 function 嘅，我盡量都會，雖然我好唔想去嘅，咁但係我都會去，即係去同佢哋盡量去近啲囉，即係譬如話 拉近 嗰個，係啦，佢哋講，你又唔好佢哋鍾意問下，譬如話有陣時公餘嘅時候，佢問下你，好奇問下你好多香港嘅嘢，咁你咪講下俾佢聽囉，即係譬如有啲好殺食嘅，你一講話。我香港成日見到劉德華噶相， 咁咪 好 開心， 係咁咪好開心。啊，劉德華點樣？咁你咪咁咪講咯，即係公餘咁。咁譬如話，有時又聽下佢哋講嘢咯。即係譬如話，呢啲一定要做咯。 另外嗱，另外嗰個網友佢就有個問題，就扯翻來。佢講到歸屬感嘅問題， 係 啦，你點樣可以又令到員工？会增加对公司的归属感 咧？唔系，其实呢个就唔系就喺大陆嘅，增加归属感其实都系即系 香港系 俾佢见到个 future 啦，吓，即系一定要俾佢见到个 future 啦。即系如果用我鬼屋嗰个案咧，就难啲嘅，因为佢成日做鬼屋嗰阵时咧，就即系嗰啲人都知道扮鬼系冇前途嘅，即系其实最多嘅 future 就系希望你下一转再揾翻佢咁样。咁我最後我都做咗幾轉，咁其實好開心。 你代入翻嗰個時裝嗰個啊？ 如果玩具咧，我就係啦，即係我就會俾佢哋見到有啲晉升嘅機會咯。即係呢啲就呢啲其實喺香港都係咁樣嘅。即係譬如話，你OK， 如果喺店鋪入邊嘅售貨員，咁我哋會因為佢通常都係就兩個人或者三個人就會睇一間店鋪嘅，咁佢哋會隔日翻嘅，因為一翻嗰個人咧就會朝九就翻到夜晚九點咁樣翻，咁我就會慢慢即係我就會俾一啲競爭性佢哋咯，即係慢慢咧我就會喺三個人裏面咧，我就會話即係會俾到一個 message 俾佢，話俾佢聽，我會揾一個人係做呢個店鋪嘅，即係一個類似個 head 咁樣，咁然之後咁希望佢即係俾到一啲 future 係啊，佢覺得喺度做係有意思嘅，同埋就係話。帮代即系俾代表佢哋去帮佢哋争取多啲嘢啦，因为即系其实呢个其实唔难嘅，有好多香港人唔做嘅呢啲嘢啦。譬如点讲咧，佢哋打即系有时你要切身切处地去睇，就系话有阵时佢哋搵嘅人工真系好硬企嘅，即系譬如话即系做一个售货员，就在上海。我哋賣玩具啦，賣玩具其實好慘嘅，因為賣玩具其實個生意唔係好好嘅。咁佢通常一個月都係得1,200-1,300蚊咁樣，好吃力嘅。 係咪有回傭嗰啲咁嘅嘢？ 唔係，連賣 bonus 㗎啦，連賣 bonus 可能有啲好啲嘅場去到1,500-1,600蚊啊，好好啊。即係你同化妝品比係爭好遠㗎、嗯。你知道底層賣化妝品嗰啲咧，嗰啲係嗰啲 sales lady 咧可以賣可以做到5,000-6,000-7,000嘅。咁做玩具就喺7樓、8樓、9樓。咁嗰啲咧就係嗰啲就係1,200-1,300蚊度，咁好啦，咁佢揾1,200-1,300蚊，咁調你咪切身處地諗下咯。如果你成間公司死咕咕拗拗鬥鬥嘅，咁我個月咪我企喺度賣到幾多，我都係1,200-1,300蚊，賣多啲我係1,200-1,300蚊，唔係賣少啲1,200-1,300蚊，賣多啲我可能係1,400-1,500蚊，我都唔喐啦。咁、你變咗你就要即係俾幫佢哋爭取好多嘢咯。譬如其實好多嘢好容易做嘅，比喺香港容易做，因為佢哋人工低嘛。 啊、 你有時爭取。我就好鍾意考慮名目好多啲乜乜 bonus 乜乜 bonus 啊乜乜獎金啊乜獎金啊，你講緊啲全部50蚊、100蚊、50蚊、100蚊，有時候啊有啲乜嘢啊獎你呢個月啊俾200蚊車費你，嘩佢已經名同你博埋，即係你嗰啲嘢係唔難爭取 嘅。具體啲呢，如果具體啲，你譬如點樣考慮乜嘢嚟名目，即係我想幫一幫嗰個網友。 哦，唔係㗎，其實你咪睇下你自己嗰、那個嗰啲員工。呢、這個好難講，你係睇你要留意一下你自己下面嗰啲員工究竟佢哋需要啲乜嘢囉。譬如舉個例就係、是、喔、哦、你大部分員工都係住得好遠嘅。咁、 啊、 交通你可以幫到佢好多嘅。咁你咪喺呢啲嘢。 咁你即係變相加個人工 呢？咁但係嗰啲任嗰個係崩嘅死㗎嘛。你做唔到嘅時候有時有啲嘢我哋會 set target 㗎嘛。咪就會 set target 囉。你 set target, 然之後佢 hit 到你先有㗎嘛。咁佢哋整體上你整好晒成個 system, 你唔好俾佢覺得係大細超最緊要呢樣嘢。即係我喺東莞有好多工廠就係咁啊，工廠都好興㗎。工作好多咩勤工獎啊、文物獎、文物獎，到最後搞到烏哩馬叉咧，我見好多就係因為個廠長溝女，跟住然之後就好啦，同佢有路嗰條女就個個月都有獎金嘅，咁其他嗰啲咪喂 就嘈啦、 啊，就會咁樣嚟。 香港都嘈啊， 係啊，即係你好多香港人做廠長都係咁，我見大部分都係咁。即係呢個到最後其實係睇你点样睇你自己个 position 咯？即系你唔好当人哋老衬 robot 仔先。喂，你真系你当翻喂人哋都系嚟搵食噶嘛？咁你系咪真系有心去谂一啲嘢出嚟去 motivate 佢哋咧？其实唔难做嘅，即系其实大陆人系唔难做，因为撇开只系譬如嗱，只系头佢讲嘅有两个，就系头先之前我哋讲两个 point 就话，你喺上海唔好上海，如果你想点翻啲上海仔。你喺北京，你想點翻啲北京仔就好難嘅，因為佢真係係啊，佢真係唔係準嘅。但係如果講緊一般即係外省勞工， 咁我 佢嚟到佢係一條心，即係大部分佢冇第二條心嘅，一條心就係嚟揾錢嘅啫嘛。佢最緊要揾到一份好 job， 跟住啊，基本上佢睇到個 future， 佢揾到錢就得嘅。咁你咪就喺呢啲嘢度做着眼點去睇下有啲咩可以做得到咯。是啊， 明白， 是咯，咁啊，第一节游完啦，咁啊，一阵讲讲讲唔系快啊，点解？系啊，咁啊，我哋唞一阵啦，一阵再翻嚟。 O K， O K。